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477集。舅舅孙女儿，这是什么情况？老李一愣，他还没有怎么反应过来，停在一边的车上就下来一个男人，身上一股喋血气息。唐军跟马修没有什么交情，只认得马修，没有认出来这是谁。不过在这边敢挂马修势力旗的人肯定是马修的势力。秦冉看了一眼也认出来这是马修的人，他不由把身后大衣的帽子扣上，遮了大半边脸，顺便往秦汉秋身后走了两步。秦汉秋身高马大，遮住了他的身形。 老爷，这是…… 老李也从车上下来，他看着唐军略显迟疑。唐军看着从车上下来的男人，金光四射的眼眸微眯，他摇了摇头。 我跟马修没什么明面上的交集。 先生，请问你有什么事？ 男人接近，老李站出来挡在了秦玲跟秦管家两人面前，略微低头礼貌地询问。这看起来不像是找会长的，找错店了吧？ 我找人。 男人停下了脚步，直接看向人群那边秦冉的方向，他的目光太过具有目的性，老李不由顺着他的目光看过去，一眼就看到了站在人群中的秦冉。老李顿了下，他收回目光，应该是自己想多了。这个念头还没有想完，就听到身边这个年轻男人朝那个方向恭敬地开口。 秦小姐，我有事找您。 秦小姐，这个地方姓秦的女性只有一个。老李有些匪夷所思的，脖子有些僵硬的，再度转了转脖子，看向秦冉。秦冉还站在秦汉秋身后，低头看着手机。程俊说他找马修好好聊天去了。一开始，他也没有觉得马修的手下是来找自己的。上次他跟马修说的只是几年前的事儿，两个人也没有留联系方式，只是下意识地往秦汉秋那边走了几步，按着手机询问程俊什么时候能结束。听到声音，秦冉抬头认出来这是几天前把他跟程温如抓起来的马修手下。忽然找自己，肯定是有事。秦冉把打完的字发给程俊，直接收起手机，侧头跟秦汉秋等人说了一声，然后朝马修手下抬抬下巴，示意他跟上。两人往路边走了一分钟，确定这个距离安全，他停下，低着嗓子询问道：什么事？ 这是老大让我给您的资料。 男人拿出了一份密封的文件递给秦冉， 让你务必亲自看。 秦冉伸手接过来，密封的页面什么都没有写，他上下扫了一眼，没有想出来马修有什么事情还要弄得这么神秘。男人只是送文件的，看着秦冉收下，他就直接走回了自己的车边，路过老李一行人的时候还跟着他们打了招呼。这地方人多，秦冉没有立马看，只是拿着信件若有所思地往回走。老李已经开了车门，然而这档口却没有什么人上车，也没有什么人说话，基本上都看向不紧不慢朝这边走的秦冉。怎么？秦冉还在想马修的事儿，一抬头就看到这群人在看他，他脚步一顿。这些人中最没心眼的就是秦汉秋，他笑笑，十分不在意地问道： 冉冉，你在这边也有认识的人？ 不算吧。秦冉认真地想了想，他跟马修所有的交集都是来自于顾惜池， 那是顾大哥的朋友。 啊，原来是小顾的朋友。 秦汉秋表示理解。唐军若有所思地点点头，没有说什么。老李拿着车钥匙，越看秦冉越觉得诡异。难怪会长放弃几个年轻人都要来见这个侄孙女儿。一行人上车，老李手搭在方向盘上，看向后视镜。 二爷，您说的那个小顾也是 M 州的人？ 他有些好奇，就多问了一句。马修的人都是混迹 M 州的，认识的都是道上的人。秦汉秋对顾西池了解的不多，他系好安全带。 不知道，他是个非常厉害的医生，现在在京城。 上个月在医院的时候，秦汉秋就听着各方医生全力夸奖顾西池。其他的秦汉秋或许不知道，但他却知道顾西池十分有名。老李把车开到前方，过了红绿灯，闻言笑了笑，就没有说话。秦汉秋一直在国内，老李以为他说的厉害就是国内的厉害，跟 M 州交界处的医学组织那群研究狂人还是没法比的，老李也就没有多问。后座，秦汉秋跟唐军坐一排，秦冉、秦玲坐一排，秦管家一个人坐在秦冉那一排的后面。这一会儿还没有到六点，天色也不晚了，距离秦修成影视基地也就半个多小时的路程，车上的人都没有睡觉。唐军在跟秦汉秋聊天，询问他有没有时间去唐家。 你妈妈的房间我还留着，她种的树也还在，你有时间就回来看看吧。 说到这儿，唐军看向窗外，目光有些缅怀。听到自己没有记忆的妈妈，秦汉秋的手也顿了顿。 还有啊。 唐军收回缅怀的神色，他笑眯眯地看向秦冉。 我有个孙女儿，跟你年纪相仿，也很聪明，你们俩见面肯定能成为好朋友的。 秦冉在看秦玲玩游戏，闻言朝唐军看了眼，略微点头。秦汉秋也跟着看向秦冉。 对啊，冉冉，舅舅那孙女儿听说还是个黑客，很厉害的。哎，你也可以跟她多聊聊天，不要一天到晚待在实验室。 唐军连忙开口。 我把她的联系方式给你。 他觉得年轻人应该话多一点，秦冉这边他实在没有办法，这个侄孙女儿太冷了一点。他一边说着，一边拿出手机跟大儿子说了一句。与此同时，唐家，唐大少爷敲开唐青的门，把唐军的意思转达了一下。唐青正忙着培养，闻言他有些不耐烦地说。 什么乱七八糟的人， 他现在很忙，没有时间浪费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